《哈利波特与凤凰社》第二章，一群猫头鹰，第八集。 怎么了？ 弗农一副说，把哈利一下子拉回到现实中。 现在又怎么了？他们给你判决了没有？ 他突然产生了一个念头，满怀希望地跟着问了这一句。 你们那类人有没有死刑啊？ 我要去受审。 哈利说。 他们在那儿给你判决？ 我想是吧。 我不会放弃希望的。 弗农一副满脸凶相地说。 好吧，如果完事了的话。 哈利说着站了起来，他迫不及待地想清静一会儿，好好想一想，也许还要给罗恩、赫敏或小天狼星写一封信。 没有，事情还没有完。 弗农一副吼道。 坐下去。 还有什么？ 哈利不耐烦地问。 达利。 弗农一副咆哮着说。 我想知道我的儿子到底出了什么事儿。很好。 哈利大喊一声，他气坏了，手里仍然攥着的魔杖杖头上冒出了红色和金色的火星。德斯利一家三口纷纷后退，一副大惊失色的样子。 达利和我走在木兰花新月街和紫藤路之间的小巷里。 哈利语速极快地说，他拼命克制着自己的火气。 达利跟我斗嘴，我抽出了魔杖，但并没有用它。这时两个摄魂怪出现了。 这个摄魂鬼是什么东西？ 弗农一副狂怒地问。 他们是做什么的？ 我告诉过你了，他们吸光你内心所有的快乐。 哈利说。 如果逮着机会，他们还会亲吻你。 亲吻？ 弗农一副说，眼珠子微微凸了出来。 亲吻？ 把灵魂从你的嘴里吸出来，他们管这叫亲吻。 佩妮姨妈发出一声低低的惊叫。 他的灵魂他们没有吸走，他的灵魂没有被吸。 佩妮姨妈抓住达利的两个肩膀拼命摇晃，好像要试试能不能听见他的灵魂在身体里哗啦啦作响似的。 他们当然没有吸走他的灵魂，如果真是那样你们会知道的。 哈利气恼地说。 你把他们打跑了是吧，儿子？ 弗农一副大声说，看他的模样似乎正挣扎着把谈话拖回到他能理解的水平上。 你给了他们一个左之拳及右之拳是不是？ 他不可能给摄魂怪一个左直拳及右直拳。 哈利从牙缝里挤出声音说道。 那他怎么会没事？ 弗农一副气势汹汹地问。 他怎么没有被吸空啊？ 因为我念了守护神。 呼呼，随着一阵撞击声，翅膀扇动，灰尘轻轻落出，第四只猫头鹰从厨房的壁炉里冲了出来。 哎，看在老天的份上！ 弗农一副大叫，把一撮撮胡子连根拔了下来。他已经很长时间没有被逼到这个地步了。 不许猫头鹰到这里来！我受不了了，你给我听着！ 可是哈利已经从猫头鹰脚上扯下了一卷羊皮纸，他相信这封信肯定是邓布利多寄来的，而且解释清楚了所有的事情。摄魂怪、费格太太、魔法部的勾当，还有他邓布利多打算怎样把事情摆平。因此平生第一次他看到小天狼星的笔记后感到非常失望。他没有理睬弗农姨父继续对猫头鹰的事大叫大嚷。刚来的猫头鹰扑扇着翅膀从烟囱里飞出去时，又搅起一片灰尘。他只好眯起眼睛读着小天狼星的来信。 亚瑟刚把事情告诉了我们，无论如何你千万别再离开那所房子。 哈利觉得对今晚发生的事做出这样的反应实在太不够意思了。他把羊皮纸翻过来，以为反面还有话，但什么也没有。他的火气又上来了， 他只身一人打跑了两个摄魂怪，难道就没有一个人对他说一声干得漂亮？看维斯莱先生和小天狼星的反应，就好像他做了什么错事，他们要等弄清他造成了多大的破坏，再好好地训斥他一顿。 一堆，我的意思是，一群猫头鹰在我家里飞进飞出，我不允许，小子，我不。 猫头鹰要来，我也没有办法。 哈利没好气地说，使劲把小天狼星的来信捏在手心里。 我想知道今晚事情的真相。 弗农一副厉声吼道， 如果是圣魂怪伤害了达利，为什么你会被开除？你干了那事，你已经承认了。 哈利深深吸了口气，镇定一下情绪，他的头又开始疼了。他最渴望的就是离开这间厨房，离开德斯里一家三口。 为了摆脱摄魂怪，我念了守护神咒， 他说，竭力使自己保持平静。 对付他们，只有这个办法管用。 可是摄魂怪跑到小灰鲸区来做什么？ 弗农一副怒不可遏地问。 没法告诉你， 哈利疲倦地说。 不知道。 现在他的脑袋在灯管投射出的强光下突突作响，他的愤怒逐渐消退，人觉得特别疲倦，浑身一点力气也没有了。德斯里一家三口都在瞪着他。 是你？ 弗农一副恶狠狠地说。 肯定跟你有点关系，小子，我知道，不然他们为什么会出现在这儿？不然他们为什么会跑到那条小巷子里？方圆多少英里，你是唯一的一个，唯一的。 显然他没有勇气说出巫师这个词。 一个，你知道是什么的货色？ 我也不知道他们为什么会上这儿来。 但是听了弗农姨夫的话，哈利已经极度疲劳的大脑又开始吱吱嘎嘎地运转起来。摄魂怪为什么到小灰鲸区来？他们正好落在哈利所在的小巷里，这怎么可能是巧合呢？他们是被派来的吗？难道魔法部失去了对摄魂怪的控制？难道摄魂怪擅自逃离了阿兹卡班，加入了伏地魔一伙，就像邓布利多曾经预言的那样？ 这些死魂怪是看守一家古怪天域的？ 弗农姨父问，吃力地紧跟着哈利的思路。 是的， 哈利说，只希望脑袋能够不疼，只希望能够离开厨房，回到黑暗的卧室，好好想想。 啊哈，他们是来抓你的！ 弗农姨父一脸得意地说，像是得出了一个不容辩驳的结论。 就是这么回事，对不对，小子？你想逃脱法律的制裁？ 当然不是这样， 哈利说，使劲晃晃脑袋，像要赶走一只苍蝇，他的脑子在快速地运转。 那为什么？ 一定是他派他们来的， 哈利轻声说。与其说是他在对弗农姨父说话，不如说是他自言自语。 什么意思？一定是谁派他们来的？ 伏地魔， 哈利说。他模模糊糊地意识到眼前的情景多么奇怪，德斯里一家听到巫师、魔法和魔杖这样的词，都会吓得连连退缩，失声尖叫，而听到有史以来最邪恶的魔头的名字，居然没有一丝一毫的惊慌。 慢着， 弗农姨父说，他的脸皱成一团，猪眼似的小眼睛里慢慢露出恍然大悟的神情。 我听说过这个名字，他就是那个 杀死我爸爸妈妈的人。没错， 哈利说。 可是他走了， 弗农一副不耐烦地说，丝毫没有显出哈利父母被害是一个痛苦的话题。 那个大块头说的，他走了。 他又回来了， 哈利语气沉重地说。